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受寒潮的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呢，将先后出现大范围的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平均气温呢将普遍下降4摄氏度以上。其中呢，青海的东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北部和广东北部等地呢，气温将下降8摄氏度以上，局地呢将超过10摄氏度。长江以北地区呢，并伴有4至6级的偏北风，东部和南部的海区风力呢有7到9级。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呢是宣布强化对国外投资者在澳非法置业的打击力度，近两年来呢已经强制出售总价值为1.07亿澳元，约合8202万美元的房产，其中呢40%是中国富商违规购买的豪宅，包括了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悉尼市的一座公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印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呢，五年来计划生育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人口自然增长呢保持在5%左右。到了2020年，全国总人口呢在14.2亿人左右，年均的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呢是下降到112以下。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主任杨少雷带64名病人、3名医生、7名护士的出走事件。日前呢，贵航贵阳医院院办主任连燕呢是出面回应称，出走医生护士均没有正常的提交离职报告，属擅自离职。连燕称呢，此前院方已经得知杨少雷等人呢准备集体跳槽，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呢都曾找过杨少雷谈话，但其对跳槽呢是矢口否认。在今年1月的年度表彰大会上，杨少雷呢还曾大声的跟院长说，离职的事啊纯属是谣言。结果6天之后，他带着几乎整个科室出走，去了竞争对手贵阳市的第6人民医院。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早晨的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蔡淳佳的《自助旅行》。 寻找节奏。 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五险一金有新的变化。今年呢，有些事情你是必须要知道的。五险一金呢，包括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最近呢，是关于五险一金又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包括了跨省就医结算、养老金领取地、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比例等，条条啊都是与咱们的钱包有关呢。不了解，可能你会吃亏也说不定。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了解一下医疗保险的新规。首先呢，我们关注到跨省就医的结算启动，提出呢在哪儿住院就在哪儿报销，它是逐步解决了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的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到了2017年的年底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人员的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逐步呢将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的工作人员纳入了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养老保险的新规，四种不同情况养老保险领取地。第一个呢是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地的，是当地领取；第二个是不在户籍地的，在累计缴费满十年的地区领取；第三个呢是不在户籍地且缴费不满十年，转回上一缴满年限地领取；第四个是不在户籍地而且呢多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十年的，归集户籍地按规定领取。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听一首歌曲放松下心情，来自于陈奕迅的 K 歌之王。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五险一金有哪些新的变化。 我以为要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是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

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分享一些超实用的，就是五险一金啊，有新的变化了，你不知道这些呢，可能会吃亏。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分享生育保险的新规。生育保险呢是将与医疗保险合并，五险一金呢或变为了四险一金。2016年的七月呢，人社部是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事业“十三五”的规划纲要，提出呢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呢是合并实施，要求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实行的生育保险与基本的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登记缴费管理经办信息系统统一，五险一金呢或真的将变成四险一金了。自2017年的1月1日，河北邯郸、山西的晋中、辽宁的沈阳、江苏的泰州、安徽的合肥、山东的威海、河南郑州、湖南的岳阳、广东的珠海、重庆、四川的内江、云南的昆明等12个试点城市，将生育保险金呢是并入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工伤保险的新规。到了2020年啊，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的覆盖率将超过80%。到了2020年，建立呢健全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格局。劳动者呢是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逐步实现的工伤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社会慈善、商业赋险等有效的衔接起来，切实呢减轻职业病病人的负担。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失业保险的新规。目前呢已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东、山西、青海呢等七个省份宣布上调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其中呢北京每月每档是上调了90元。好了，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草蜢的《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关注一下五险一金都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相恋的、单恋的、依恋的，一个个没结果，谁人能有勇气问个为何？匆匆的这一生，只失恋一次已是够多，却更怕归家的只得一个。恨世上所有爱侣互相只是情，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都这般失恋的情应我一生。 这张嘴不懂得讲半句话更好，永远也不必将内心倾诉。恨世俗俗有爱泪互相只是情，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到这般失恋的情仍我一生。我从前亦将他拥有爱恋中，是安好是否可就此白头。他朝的你也小心闯天罪，就情无论存在着多久，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走。行世上索有爱侣互相展示情，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都这般失恋的情愿我一生。小心苍天诅咒，情无论存在着多久，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关注五险一金都有哪些新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的是住房公积金的新规，无论多高的薪酬，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也不能超过12%。住建部呢有如下的规定，第一点呢是从2016年的5月1日起，凡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是高于12%的，一律呢予以规范调整，不得超过12%。第二个呢，则是阶段性适当的降低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的政策，从2016年的5月1日起实施，暂按2年执行。第三点呢，是生产经营困难企业除可以呢降低缴存比例外，还可以申请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带来了一首陈慧琳的《对你太在乎》。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五险一金呀，要怎么交才不白交呢？千万不要走开。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只想这心花不会枯。

北京晴，-7到4摄氏度，上海小雨转雨加雪1到6摄氏度，天津晴，-4到2摄氏度，成都多云1到11摄氏度，石家庄多云转晴，-5到3摄氏度，保定多云转晴，-9到3摄氏度，涿州多云转晴，-9到2摄氏度，廊坊多云转晴，-7到4摄氏度，宜宾阴7到13摄氏度，德阳多云3到12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照例分享一些让大家开心的事情，就是全年放假的时间啊，均赶在周末。这个时候大家要说了，我是不是过了一个假的2017啊？正在上班的你啊，是不是又困又饿又疲惫？告诉你一个瞬间让你精神百倍的消息，那就是今年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国庆节都通通的赶上周末了。在此呢，妮可也想问一下，此刻的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瞬间声音高八度啊。不开玩笑了，接下来赶快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吧，来自于阿杜的《下雨的时候我会想你》，一首非常温暖的情歌。 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想你，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我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

休的时候就在北京办理养老金的领取了。第二点呢，是在累计缴费满十年的地区领取，比如你的户籍在河北，那么我工作在北京，养老保险一直在北京缴纳，只要累计缴费年限满十年的，就可以在北京办理养老金的领取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这个时段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暂时说再见了，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在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好歌，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五险一金要怎么交才不算白交呢？我们一会儿见喽。 可不可以不想你？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小小的车票，回乡人看到的是乡愁，而互联网公司看到的是牟利和营销的机会。现在呢，距离春节的假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在12306客户端和微信的同城购票平台发现，近期的一周从武汉到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火车票仍是一票难求。同时呢，平台上还在引导用户加价抢票，以同城网为例，其加价的幅度在20元到50元不等。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近年来呢，我国内地居民出入境的人数是逐年递增，2016年呢是达到了2.73亿人次，其中呢出境是1.37亿人次，内地居民的有效英司普通护照持有量呢已经达到了1.29亿本，旅游目的地的国家也已经达到了153个。为了方便出入境往来，2015年以来呢，全国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努力为我国公民出入境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根据环保部网站消息，环境保护部部长常金宁呢日前是召开了专题会议，分析判研2017年第一季度大气污染的防治形势，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了部署。陈金宁强调呢，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用硬措施、硬办法，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 iPhone 手机。日前呢，有消息指出，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女性用户的 iPhone 6 Plus 充电时呢是发生了爆炸。苹果公司呢目前已经开始调查事故的原因，而这并不是苹果手机第一次发生安全事故。该女子称呢，自己睡前将 iPhone 呢是插在床边充电，凌晨3点钟醒来呢，看到手机起火，周围呢是布满了烟灰，枕套、床罩、窗帘呢都在冒烟。当时她的丈夫立即是扑灭火焰，所幸未酿成大祸。该女子的邻居呢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她的 iPhone 6 Plus 也起火了，不同的是她的手机呢在起火前是放在了床旁边，但是并没有在充电中。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照例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时段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希望你会喜欢。 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鹰拍偶像剧，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淘气。 早上好，我是主播Nicole，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在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分享好歌曲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就是关于五险一金的一些新政。当然呢，在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粗略的聊了一下，之后呢我们再关注到的是这五险一金啊怎么交才不算白交。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这年限不够啊，转上一角满年限地领取，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呀，比如你的户籍在河北，临退休时呢工作在北京，可是在北京缴纳的养老保险也不足十年呀，那么如果你在上一个工作地天津满了十年，你就可以按照天津的办理养老金的领取了。在这一问题上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 Nicole 一样都有一些小小的疑虑，这么听起来呢好像就清楚多了，也希望这一点呢可以帮到此时呢对于养老金的这个领取地有疑惑的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多地啊年限均不够资金归集户籍地的，比如你的户籍在河北，在北京呢是工作了八年，在天津呢你又工作了七年，到退休的时候呢每个地方累计缴纳的养老保险好像都不足十年，那你呢只能回户籍地河北办理养老金的领取了。好了，聊了这么多也给大家一个时间充分消化一下这些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继续听歌吧，送上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希望你会喜欢。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呼吸

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这五险要怎么交才不白交。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分享多地呢交满了十年，在最后一个缴纳年限地领取这一条呢，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了。比如你的户籍在宁波，分别呢在深圳、北京先后都缴费满了十年，那么你最后领取地呢就为北京。接下来呢，分享的是交不够年限退休呢，能不能把钱取出来呀？到了退休年限不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呢，可以申请一次性领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当然也是包括了本息和利息，社保部门终止其的养老保险关系。好了，接下来呢还是放松一下，我今天的知识点好多，但是也非常的实用，希望呢此刻听节目的你，对于自己的五险有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对于这方面呢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非常小清新也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在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分享啊，这个五险到底怎么交才不白交，看来知识点还是挺多的。接下来呢，不要着急，我们一一分享。提到呢，缴的一样，为什么拿到手的却不一样？这里呢是说呢，因为退休金的计算呢，不仅和你的个人养老账户余额有关，还和领取地的社保平均工资有关。比如呢，2015年北京的社保平均工资是7086元，天津呢就是4944元。在同等的条件下，你在北京领取的养老金呢，则比天津要多得多。下一个要分享的是呢，没缴够15年就辞职了，我们该怎么办呀？累计的缴费年限不是指连续的，只要累计缴费满15年，到达退休年龄呢，你就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如果你离职或辞职开始自己创业，想要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呢，就要记得以个人的形式继续缴纳养老金。个人缴纳呢，大家也可以咨询社保局，或者是拨打电话12333咨询。当然呢，妮可也是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实用的一些五险的知识，可以真正的帮到大家。当然我们最后也提到了，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更清楚的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咨询社保局，或者是拨打12333电话咨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杜德伟的《跟着我一辈子》，放松一下心情。 放慢了速度才恍然顿悟，最亮的眼珠是你的投入，仿佛我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在乎，我快乐你满足。原谅我疏忽了你的感触，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无论爱出现在何时或情在何处，你总是义无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的付出，刻骨。

在我心中呢，对弹吉他的女生都有一种崇拜的敬意。和古代焚香抚琴的女子不同，弹吉他的女生既可以恬淡温柔，也可以狂野豪迈，那是女性独立化作音乐的一种证明。几组和弦的拨弄，几个尾音的逗留，可以很质朴很丰富地表达内心，宣泄情感。说说戴佩妮早期的音乐，怎样爱疯了这几张专辑呢，几乎是首首精品，过滤到配器风格之类的外壳，每张专辑呢仍然是以旋律为主的流行音乐创作，是他的温床，旋律抓耳，始终呢以吉他为主奏。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清新，在那个时候好像就开始萌芽了。待到小清新兴起，他已经转型成为了一朵摇滚的野蔷薇，偶尔抒情，半生摇滚。戴佩妮的摇滚疯狂绝不是撕心裂肺的，她的嗓音中呢近乎于偏执的呐喊，只是想把她受过的伤用这种方式尽情的挥洒，告诉自己何必在乎呢，接受过去的洗礼，也想不平静的做一场告别。从戴佩妮的音乐里，我们听到了戴佩妮对于自己的总结，她再也不会是在街角看着别人拥抱的戴佩妮了，她是那个被爱洗礼后盛开的她。 我不烦，就算多了个牵绊，因为你给的很坦然，从不担心我要了怎么还。我早已不管，就算别人喜欢 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我早已经不管，就算别人喜欢看，因为我过得很自然，从不怀疑我要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想想还可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轻易不是沉浮，你不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

24小时。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有 1.2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1.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3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苏门桥东向西，从北三环中路辅路到北三环西路辅路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8公里。北三环东路西向东，从青年沟路到金沈线有 2.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8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呢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999 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限行是1和6，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并且时刻保持心情舒畅。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心要真 的。 早上好，我是 Nicole。 当你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应该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告诉自己应该坚持得住，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谁说你没有好的未来？关于明天的事，只有后天才知道。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坚持，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的谢幕，感谢自己认真的付出。大家早安。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